宝马。从前有一个地主，一天到晚想发财，人们叫他老财迷。有一年，这个地方闹旱灾，田里的庄稼都干死了，佃户们没有粮食吃，就吃树皮草根。后来树皮草根也吃光了，佃户们实在饿得不行，就去向老财迷借粮食。老财迷家里有的是粮食，大顿小顿装得满满的，可就是一粒谷子也不肯借出来。佃户们气不过，就想出了个办法来气气他。他们凑了一些碎银子，又找来一匹瘦马，把那些碎银子填在马的屁眼里，再用一团棉花塞住，让一个能干的佃户牵着去见老财迷。老财迷说，你是来卖马的，这匹瘦马能值多少钱？这个佃户说，嘿嘿，你说它值不了多少钱，它每天能讹银子，可是一匹宝马呢。老财迷不信，摇摇头说，我可没听说过马会讹银子。你不信，我叫它讹给你看。这个佃户拿了个盘子放在马屁股后面，偷偷地把塞着的那块棉花扯去，那些碎银子就叮叮当当地落在盘子里。这可把老财迷乐坏了，哈，真是一匹宝马，他一天讹多少银子哇？一天讹30两。老财迷算了一算，一天30两，一年就有10000多两，要是把这宝马弄到手，不就发大财了吗？他急忙说，这马就卖给我吧，我给你很多很多钱。佃户装着不肯卖，老财迷急了，左说右说，一定要卖给他。佃户就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就卖给你吧，不过我不要钱，你就给我20石粮食算了。老财迷觉得20石粮食不算贵，就把粮食称给了他，把马留了下来。这个佃户把粮食扛回来分给大伙儿，大伙儿有粮食吃了都很高兴。老财迷买了这匹马也乐得合不拢嘴，他把马拉到他住的房间里，等着他讹银子。等啊等啊，怎么也不见他讹银子，一直等到半夜，只见那匹瘦马两条腿岔开，像是要讹银子了。老财迷满心欢喜，他急忙拿来红地毯铺在地上，又拿来一个漂亮的漆盘等在马的屁股后面，可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。老财迷急得拉起马尾巴，弯下腰昂着脸看，只听噗呲一声，那匹马拉肚子了，吸屎喷了他一脸，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